千叶是个比乔家想象中还斯文的一个败类，跟暴风这种假装文化以及少东那种商人的气质完全不同。千叶站在乔家面前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在上课。这千叶俨然长了一个大学教授的脸。 乔家， 千叶说话的语气要比乔家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来得客气。眼见对方伸出手，他甚至是有点尴尬地上去跟对方握住，算是打招呼。他都快忘了上次用到这种见面的礼节是什么时候了。千叶让人给乔家上了茶，还有干果水果。乔家挤出两个笑，有点不知道这话头要怎么起。要他跟黑狗那样的人打交道不难，但对着千叶这样的，他总觉得自己走错地儿了。有点难受的挠了挠额头，乔家只想速战速决地叹了口气。 那个，我是代表鲍先生过来的，只能聊不能做主，有什么想法你说我转。 千叶倒是没有想到乔家单刀直入成这样，他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随意地摆摆手。 刚见面不用这么着急，何况我知道你跟鲍先生的关系，你也不用这么拘谨。 关系？ 乔家忍不住挑了下眉，他实在是很想追问一句，在千叶眼里自己跟暴风算哪种关系。每一天都恨不得直接搞死对方，连仇人这个词描述他俩似乎都不太准确。而千叶则是一边笑着一边很客气地过来给他倒了杯茶。 其实我见过你，不过你没什么印象了。 乔家本能地愣了一下。 是吗？ 这种聊天的方式让他有些别扭，毕竟他身上隐藏的秘密太多，莫名其妙听到这句，总觉得下半句话就要被人踩到尾巴。结果千叶那边投来一个眼神后，一脸平静地接了一句， 你不是还跟在少东身边？ 眉角不受控制地抽搐了一下，乔家觉得自己可能是道上唯一一个公开脚踏两条船的马仔，是个人都能拿这件事出来踩一脚。他拿起茶杯灌了一口茶，也不藏着掖着，很干脆地点点头。千叶不会无端地提起这个话头，这后边肯定是还有话要说。果然千叶又弯身给乔家续了杯茶。 其实我们之间的合作别的都不是问题，最大的阻碍是少东那边，要想踏踏实实地赚钱，就必须找到他的软肋。 乔家看着眼前那杯鸿门宴的茶，没了喝的兴趣。他懒洋洋地看着一脸有所图谋的千叶，索性从善如流地接下去。 少东那样的人能有什么软肋啊？ 千叶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，语气轻描淡写的让人浑身发冷。 少东有个女儿。 乔家觉得桌面上的茶不着痕迹地晃了一下，茶杯里的茶水波动出一圈圈的涟漪，然后逐渐扩大重叠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结束了跟千叶的会面，乔家把司机打发走，真的开车出去兜风了。这几杯茶喝得他浑身上下都不舒服。电话里跟暴风简单交代完，乔家一路把车速几乎飙到了底。车是一路往郊区开的，既然要试车，肯定要找偏僻宽敞的地方。而乔家心里其实是有目的的。孙鹏选择安置郭林的地方，尽可能避开了暴风可能找到的范围，是他为自己准备的紧急安置点之一。乔家在黑暗中隐隐看见一栋楼的时候，并没有放缓速度，反而踩下了油门。所以车呼啸而过的时候，乔家只能瞥一眼二楼的灯光。他知道郭林就在里面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乔家很想上楼把人拽出来扔上车，然后摸黑就拉到小树林，大战他个300回合。偏偏他理智上很清楚，暴风一定在车上有定位。别说300回合，他连停下来在楼下待一会儿的胆子都没有。40分钟的车程，也就为了这一眼。乔家油门踩到底，感觉风从脸上抽过的时候，自己都不理解为什么他乔家就混得这么凄惨了。不过想想现在日子更不好过的郭林，他心态上又稍微平衡了一点，那位爷说不定现在恨不得弄死自己。郭林现在满脑子惦记的都是逃出去之后见到乔家的时候，他是应该把这个混蛋吊起来还是绑起来。 孙鹏困住郭林的主要办法并不是在房间上锁，而是会定时给他注射药剂，让他没有办法独立行动。郭林分析过，孙鹏的人进来的没什么规律，但是每次都是在他入睡以后，所以房间里肯定是有监控设备的，不然时间不可能卡得那么准。所以郭林也试过装睡，但是发现除非自己进入深度睡眠，否则都不会有人出现。这说明除了一般的监视器材，孙鹏还能掌握他的身体情况。不得不说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想对付这种人真是越来越难了。郭林不着痕迹地用手摩挲着身下的床沿，他不敢动静太大，怕引起孙鹏的注意，每次只能利用各种方式一点点地排查。幸亏这房间虽然不算小，但也不是特别大，进展了几天，总算只剩下这张床了。只要能找到监控他身体情况的电子设备，他就能有一丝机会。而这段时间孙鹏出现的次数并不多，只有两三次，每次出现也都是跟他聊些有的没的，不过话里话外都不离乔家。郭林从他的话里能推断出他跟乔家大概的关系，除此之外他还敏感地抓到了一些非比寻常的遗憾感。虽然郭林知道乔家的性取向，但他从没问起对方的情感史，可能他内心深处也在排斥。乔家有一种可能是跟自己一样，也是为了某个人而改变了自己的选择对象。如果真是那样，这个孙鹏可能就是那个引路人。因为想到这种可能性，郭林看孙鹏也越发的不顺眼。就在郭林心底问候着孙鹏的族谱，脑海中把乔家翻来覆去捆绑几百回的时候，他终于摸索到了床头的一个凸起。这个位置倒是选得巧妙，正好卡在了他的后颈，既能收录他的身体信息，又不会让他发现有异物。郭林在心里默默记住位置以后，手并没有停下来，他得确认没有别的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房间门口突然传来熟悉的脚步声。郭林皱了下眉，艰难地收回手，等着门被推开。来的竟然是孙鹏，他手里拿着一包东西，走进房间后罕见地竟然靠近了郭林的床边。毕竟郭林的身手在乔家口里已经被妖魔化了，就算被注射了肌肉松弛剂也不能靠得太近。孙鹏把那包东西丢在了床上，郭林下意识扫了一眼。 这么客气啊，还带礼物。 你要是知道这是什么，心情大概好不起来。 从我被关起来，心情就没有好过。 皮笑肉不笑地瞥了孙鹏一眼，郭林艰难地挪起身，然后用手指好不容易才把那包东西往自己跟前勾了勾。就这短短的动作都让他眼前发黑，他实在忍不住叹了口气。 乔家是让你关着我，不是让你弄死我吧？如果你们的伎俩还用这么大，乔家见到我的时候也就是死人了。 喘口气儿都要断气了，如果郭林不能逃出去，他觉得孙鹏大概率也交不出什么人给乔家了。孙鹏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，冷冷一笑。 你放心，接下来我不会给你上药了，你有事要办。 郭林皱起眉，琢磨着孙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与此同时，他勾到手边的那包东西也被他好不容易打开，映入眼帘的东西让郭林如遭雷击。那是一件校服上衣，上面还沾了血。 乔简。